起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寂寞来袭有点累，应该流到哪里，雨那么大，你的车子现在停在哪里，只怪我忍不住对着你的手提，找到了话题找不到活命的氧气，寂寞来袭我的心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我记得在萧亚轩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好歌真的是非常的多，基本上每一张专辑啊都有精品。那么萧亚轩的舞曲呢，唱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真的很有难度啊。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老粉丝不喜欢萧亚轩现在的这个路线，应该就是内心接受不了他从文艺路线转换到了现在的电子曲风吧。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地球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 首是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那我想经过了这么多年，周杰伦眼中的可爱女人应该就是小小周了。不过周杰伦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女人，常常呢我们都能看到他和昆凌在这个 ins 上秀恩爱，那我们也只有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继续来听到的是韩宝仪的《风中的承诺》。 你我的心插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

绝望到底，才能看得懂。Oh baby, can b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成为那一刻话说的太重， 所有的情节都已经失控。 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 这首是来自 JS 的凌晨三点钟。那我记得之前有看过他们兄妹的一个访问啊，有趣的是哥哥介绍说，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和妹妹的一次吵架后。那论技巧上呢，可能是比不上张志成的那个版本，但是原作者的唱出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特别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罗志祥的《恋爱达人》。好的，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罗志祥的《恋爱达人》。那这首歌呢，也是和小 S 合唱的歌曲啊。嗯，在我眼中，小 S 是那么的喜欢调皮捣蛋，唱起歌来呢，还挺正经的。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挺意外的，意外的是小 S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面。虽然只听过他这样一首歌，但是好像对他有了新的看法。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沙滩》。 风吹过来，我们还爱，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我一个人一步步进入我。

相信有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忍不住的跟着来哼唱，而且唱完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自己脑海里都是它的旋律，就是这样一首朗朗上口的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咯，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很欢快的歌，就是王心凌的 BFF， 这是她专辑《敢要敢不要》当中的一首歌。而且我们也发现啊，在她这张专辑当中呢，快歌应该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了。来听到这一首 BFF。 和姐妹讨约会 Say OK， 你说主题和造型由我搭配， 听得出来了。那这一首歌呢，它讲述的是闺蜜之间那种一路相伴的美好。有时候作为女孩子啊，会特别有这种感受，就当情人越来越不可靠的时候呢，姐妹之间的那种坚定的情谊会显得更加的难能可贵。希望每一个善良的姑娘身边都会有一个懂你爱护你陪伴你的好闺蜜。继续来听陈坤月半弯，这首歌应该是歌词极尽暧昧吧。 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之大，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曲婉婷，我的歌声里。这首歌在前两年的时候是火到不行啊，这个小孩子都会哼唱上几句，所以可以叫它做神曲了。但是好像最近听的比较少哎。那刚才小菊又带你重新的温习了一下喽。接下来听到的是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刘伟南为电影《从天而降》而演唱的插曲，叫做《如果能再见》，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作曲的哦。 如果有一天能再见，等待你降临这世界，誓言多变作的雨点。如果有一天能再见，看你尽头的那双眼，是天使的另一张脸。等你来到的瞬间那么熟悉，可是还未满面。走过那么远的我才发现，原来生命这场神奇表演，你是我如常的光线，守护过你的每一个笑脸，都是生命中埋下的伏线。懂得爱是一种执念，我们之间有生之年不变。如果有一天能再见， 我穿过时间的防线，把回忆重新走一圈。如果有一天能再见，面对面用你的语言告诉你这世界的甜。当你来到的瞬间那么温暖，因为再次遇见，走过那么远的我才发现，原来生命这场神奇表演，你是我如常的光线，守护过你的每一个笑脸，都是生命中埋下的伏线。当恋爱是一种执念，我们之间有山之巅不变。我望着夜空默念，那一刻世界改变，原来你从没走远。哦，走过那么远的我才发现，原来生命这场神奇表演。我们之间有生之年不变。 据刘伟南说呢，这一首歌是他第一次演唱和作曲电影当中的插曲，但是听来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曲调很轻快很缓慢，而且律动感也非常的好，应该能够听得出刘伟南的个人特色在这首歌当中都是展露无遗了。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能展露出江美琪她的特色吧，这首歌叫做《悄悄话》，这是陈珊妮为她作词作曲而且制作的歌。 你贴近我的耳朵想说些什么，我越是躲越不懂，说些什么，我越是想越是错，忧愁它越包围我，不要随便说说才美的承诺，怕只是一瞬间坚强的借口，不要随便说说永远爱着我，仿佛只一眨眼就剩下心碎的寂寞。

知道你的迷魂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我用我每句愿你宽过。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名，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一首歌，我想你听过，而且你听过的会是庾澄庆的版本，所以你认为这应该是庾澄庆的原唱吧，因为很像他的那种无厘头的风格，对不对？但是这首歌其实原唱呢是叫做高凌风，它是由琼瑶作词的歌，也是当时的电影女朋友当中的插曲。当然还有一个人翻唱过，那就是刘德华了。小军的音乐盒继续要给你送上的就是李宇春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在小军这样的一个淑女口里读出来的话会有一点怪怪的，好吧，但是这首歌很好听，来自于李宇春，混蛋我想你。 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 这首《混蛋我想你》呢，是出自李宇春2015年双数字单曲当中的歌，其中有包含两首，还有另一首叫做《爱有引力》，这两首歌都是由李宇春亲自填词的歌哦。听得出来这歌呢跟他以往的风格大相径庭，但是依然能够准确地表现他的特质。小珍的音乐盒继续来听杜德伟的歌，一起看月亮。 小贝咖喱到底在这会在这会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靠在你身旁，情话慢慢讲，夸你平安来真歹势，阮想要甲你斗阵坐做伙。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抱着你肩膀，做你的情郎。月下的浪漫，经历好似糖。心从此幸福美满，夜风轻吹动你的发长，夜色恰似美娇娘。

声当作你，就能天天在一起。拼不过黑暗就要来袭，谁陪我演完这场戏？歌唱到醉，相爱不知心。 这首歌呢，是《梅花烙》当中的一首插曲，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演唱的人呢是潘越云。前段时间我有把《梅花烙》翻出来看一看，其实来看以前的这些剧还蛮有意思的，虽然看过很多遍，而且过了很久了，可是看到当中的一些桥段的时候，还是会感动的哭。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梅花三弄》翻出来看一看，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小配角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大主角了，不信你去找一找。刚听完这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快乐点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没错，最后一首歌啦，这是阿牛的《大肚腩》。好啦，今天节目就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棵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花面包，我是否会见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时代寻见万变，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意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花面婆，我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哦哦，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烂掉了牙，花白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